Book 2 13 13 13 الأنشطة والأعمال 工作 活动 复数 工作 活动 ماذا تعمل مارتا؟ مارتا 是做什么工作的؟ مارتا 是做什么工作的؟ هي تشتغل في المكتب. 她在办公室工作. 她在办公室工作. هي تشتغل على الكمبيوتر. 她用计算机工作. 她用计算机工作. أين مارتا؟ مارتا 在哪里؟ مارتا 在哪里؟ في السينما. 在电影院里. 在电影院里. هي تشاهد فيلماً. 她在看电影. 她在看电影. ماذا يعمل بيتر؟ 彼得是做什么工作的? 彼得是做什么工作的? هو يدرس في الجامعة. 他上大学. 他上大学. هو يدرس لغات. 他在大学学语言. 他在大学学语言. أين بيتر؟ 彼得在哪里? 彼得在哪里? في المقهى. 在咖啡馆. 在咖啡馆. هو يشرب قهوة. 他在喝咖啡. 他在喝咖啡. إلى أين يحبون أن يذهبوا؟ 他们喜欢去哪儿? 他们喜欢去哪儿? إلى الحفلة الموسيقية. 去听音乐会. 去听音乐会. يحبون سماع الموسيقى. 他们喜欢听音乐. 他们喜欢听音乐. إلى أين لا يحبون أن يذهبوا؟ 他们不喜欢去哪儿. 他们不喜欢去哪儿. إلى الديسكو. 去迪斯科舞厅. 去迪斯科舞厅. هم لا يحبون الرقص. 他们不喜欢跳舞. 他们不喜欢跳舞。